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来谈一谈我们信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很简单，答起来很困难，是吧？那因为我们往往呢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关于信仰的问题呢，总是面对不同的回答，是吧？你给别人传福音，你说给一个从来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可能你面临的有不同的人的文化背景、信仰背景，对吧？有的人呢是已经有别的信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人呢可以这样来回答你说，你给我传信仰，那么我觉得呢，我这个人呢就信我自己，听说过这样说话，是吧？我就信我自己哈。我知道你们这个信仰宗教的人呢都是做好事的哈，那么也或者说呢让别人做好事，但我这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也不坏呀，是吧？我也行善呀，对吧？我也是这些尽心竭力做好人呢，所以你给我传也是白传。还有的呢就是说比较有骄傲背景的人，对吧？说哟，我这个人一辈子也没信主，没像你们一样信耶稣，但是我也很成功啊，我家境也不错啊，儿女呢都很有出息啊，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努力的结果，对吧？那你给我传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有点太晚了啊！我这样不要改变我的生活，说不要干涉我私人的生活，是吧？就千奇百怪的回答，让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难以应对，是吧？面对这样的回答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回答，不至于措手不及呢？就作为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心一意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别人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真是替别人着急啊，是吧？他为什么就是不信呢，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感觉到为他人心急如焚啊，他人的事，尤其是我们家人，对吧？我们家里的亲朋好友，他就是不信，为什么呢？哈，这样为他们的生命担忧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他信呢？啊，到底我怎么才能够给他传信他呢？因为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的信仰背景基本上来说就分两大类，一类是无神论者，对吧？就是从来我就什么都不相信，无神论者。有的呢是什么已经有了别的信仰背景的人了啊。那么这两大类的人，我们怎么来做好我们的思想准备，打那种胜仗啊，而不至于就是打无准备的仗，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够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和别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一个独特的信仰呢，是吧？或者说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啊，或者说我们信仰的基督教的信仰它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所有的其他的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一比较的话，它有一个独特性在什么地方呢？等等这样话语哈。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下有关于以道建立信仰， Build your faith in the word， Build your faith in the word。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主，全能的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有了真是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有把握，把握人生，把握永生，把握你的同在。主啊，就求你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人，是你眼中的同人，你必保佑我们，你也必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也求主祝福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的光阴。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 以明白信仰根源 ，understand the source of faith 哈，明白信仰的根源。那么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全世界所有信仰当中的一个。好，我再说一遍啊，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的信仰和全世界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信仰的一个，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搞清楚。那么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所有的宗教加起来的信仰它有本质上的不一样，本质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啊。那么我们基督教信仰独特性是什么呢？或者我们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么首先我们要清楚第一点，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绝对的信仰基础上的宗教。那其他宗教信仰呢？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不是建立在绝对的信仰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个人的行为基础上的，这是一点啊。你去研究一下所有的宗教，你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信仰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啊，这个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包括犹太教，所有的这些啊，都是建立在我要以我为出发点，我做了好事，我行善啊，所以他们是建立在个人的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功德上面的一个宗教啊。所以那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吗？啊，绝对不一样啊，绝对的不一样，是吧？所谓的信仰，我们知道你如果是建立在我个人的以出发点行善行为上面的话，那么你就以我个人的行善，我是个好人，我行善而为条件，前提条件进入永恒，对吧？哎，这是一个，也就是说我因为我好，我是善人，对吧？我一辈子行善，那么上帝不得不救我，你不救我的话你不是善的了，对吧？哎，所以说这就我的行为，我的功劳就成为我进入永生的一个绝对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宗教基督教，根据圣经前后一致贯穿的总原则来说，我们的信仰否定了这一个前提条件啊。否定什么呢？否定说我们不是因为我好上帝才救我，不是因为我行善上帝才拣选我啊，不是因为我那个是一个好人，是吧？或者说我行为好，我有功劳啊，那么上帝不得不救我啊。也根据圣经的总原则，这是错误的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所以说呢上帝不好意思不救我，是吧？他不好意思啊，他要不救我的话，那就是你上帝的话你也不是善的了啊，所以他必须要救我，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前后一致的总原则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唯独恩典啊，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唯独恩典啊。也就是说恩典是在先，我信然后我行善，不是说基督徒不行善啊，不行善的话说明没得救，对吧？哎，但是我行善不是以我为出发点，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啊。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导读给我们读的以弗所书2:8啊，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啊，我们看一看这节圣经说什么。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逗号，也因着信，句号。其实这翻译错了，我觉得应该是逗号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你要看英语的话呢， 他就是 only one sentence,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comma, through faith, and then das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another comma. It is the gift of God, full stop. This is only one sentence, one subject, and then just explanations of other sentences. So,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comma, through faith is the process of salvation. Then, dash, explanation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ntence. 就是下面那个句子是来解释上面的句子了，是吧？是吧？那么就是说最后一句总结说 it is 什么 gift of God。什么意思呢？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功劳，因为你行善，所有的这种被称义的可能性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已经被否定了。我再说一遍，因为你行善，因为你是好人，因为你是有功劳，这种被称义的可能性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已经没有地位了，就这意思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得救的源泉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就来源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完全是出于神的礼物，神的赏赐，所以得救我们自己做不到啊，也就是说是我们不配得的，就这个意思哈。原来是我不配得的，那你说从神的方面说呢，救恩是什么意思呢？啊，从神的方面说，是完全白白的神的赏赐，神的恩典，也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白白的赐给我们，拯救我们的生命，没有换取任何东西。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怎么办呢？啊，我们要向着神，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因为每一个人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上帝都放在你里面有个信念，有个信。但是这个信如果说你见到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把它敞开，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你说主啊我不行，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权，那么我向你有一个敞开的心，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降服，我向着神有一个灵性的方向，这个时候你的信心的眼睛就被打开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微妙，有的人信了一辈子他就不明白，有的人信了以后刹那间就明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我们要信的时候，那你说你刚才说还是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是吧？这不是也有人的功劳吗？也因着信吗？也因着信正好就解释了人得救的这个过程的Process of salvation， 就是人得救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你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信，连这个信也不是人自己发出来的啊，也是上帝的恩典。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你就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What is the salvation， 就是上帝的救恩是什么啊，这是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连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我们原有的，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你说你讲了这半天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哪能讲不没有圣经根据的话呢？哈，那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要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你就看见了哈。首先是整个第三章的话，前面说到了彼得和约翰去圣殿，对吧？看见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摊子的，每一天人们把这个摊子抬过来放在每门口干什么？让人求周济，对吧？然后那个彼得约翰走过来了，那么这个摊子见到彼得约翰就看他，瞪你定睛看他啊，彼得说你看我，定睛看我，但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所有的给你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他就噌就跳起来了啊！你看他那个那个第几节圣经说是他跳起来了，还又跑又跳啊，那就是说大家一看这个人呢是原来都大家都认识他，去圣殿就看这个人就给他点钱，所以彼得就说了，说什么？哎，说 你们不要看我们，而是什么？要知道我们是奉谁的名啊！大家如果打开《使徒行传》的话呢，这个第十二节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第十六节，大家注意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哈，第十六节，起。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信心从哪来的？神所赐的。信心是神所赐的啊。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心里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凭我自己生发信心呢？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什么创始成终者啊。这是在什么书上记载的？希伯来书，对吧？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其实圣经还告诉我们，信心不但是耶稣给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也是圣灵的恩赐啊。你要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啊，圣灵是神所赐的恩赐。那么信心是起了什么作用呢？是接受恩典的管道。我再说一遍啊，信心呢是接受恩典的管道。其实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圣灵的恩赐，对吧？每一样圣灵的恩赐都是借着信心得着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的恩典呢？那你说了，为什么我不能以我的行为啊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总是想问为什么。就是说总是反正找点什么茬当神，就当了神以后就行了，神第二。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呢？答案很简单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善良的人除了神是善良的之外，对吧？那么既然不是善良的，那么我们如果凭着自己去做的一切事情，就不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全善的啊。所以说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耶稣也说了，除了上帝是善良的一位善良的以外，别没有善良的，对吧？那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所的信仰的所提到的信，它的根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总结，基督教的信仰所提到的信，是否定了人所有的人的以行为、良善、功德、功劳来换取这个恩典的可能性。而其他所有的信仰，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以我自己的努力啊，而换取我宗教信仰的那些祝福的。所以说，我的宗教信仰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越杀的人越多，我在天上我的奴仆越多，所以说我就多杀几个，连我自己也杀了啊。或者说呢，我用别的行为，这就是一个信仰呢，是一个执着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范围啊，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承认所有的宗教信宗教啊都是建立在信仰层面上。我再说一遍啊，所有的宗教啊，你不管信什么，你都是建立在信仰层面上的。但是每一个宗教也都谈到了信的问题啊，但是基督徒的信仰提到的信和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的信是本质上的不同啊，这我们要首先肯定这一点。那如果你要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宗教啊，认真研究宗教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原来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从自我发出来的啊。你去研究一下，不管是研究这个佛教也行，或者所有的宗教都是用自我的力量发出来的。基督教所提到的信仰不是从自我发出来的，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祈祷信的时候，我们的信不是因为我信所以上帝救我，是因为上帝要救我所以我信。不是因为我信了我才重生，而是因为我重生了我才信。也就是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听见福音的道的时候，那我的心打开了，我向上帝说，主啊，我服下来了，原来你这么伟大，我不行啊！上帝立刻他就根据我们向着他的那个心愿啊，打开我们的心门啊。那当我们提到说，你看我们觉知说就是称耶稣为什么，为主，是吧？主啊，你是我的主宰，这个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说你说了主是我的主宰的话，你还是以自己为主，那就是撒谎，对吧？哎，为什么我们称耶稣为主？是他主宰了我的生命了，我的一切，我的思想言行所有的举止行为都是他来做主，我不做主了，就是啊。但是不能说我不由自主了，那就是贬义了，变成是哈，我不做主谁做主啊？神做主。所以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宰，对吧？哎，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干什么呢？要委身在神的大能手下，我相信你，你是可靠的，你是全能的啊！我服下来了，啊，你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的主题，我不埋怨你，你所做的都是尽善尽美，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就要有这个改变，就是我从今以后不再把我自己当做主人了，你是在我心中的主。啊，你是我的信仰的主题，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再以自己为主题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啊，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身是从神的恩典里边所结出来的果子，啊，我们信仰的本身是从神的恩典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果效。这是我们信仰。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就想要上帝怎么救人呢？不是说上帝把这个救恩放在一个那里啊，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的话呢任人去选啊，我选我就信，我不选我视而不见，我就过去了。那如果我选的话呢，那你得感谢我，为什么呢？我要不选你救不了我，你想救还没门，是吧？所以我选你，你得感激我，你才救我。这等于什么？救恩可以拒绝，对不对？哎，我再说一遍啊，哎，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思考了一段时间了哈，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人非常的爱主，他愿意知道，所以我就想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上帝不是把救恩放在那个地方任人去挑选啊，这个大我要红苹果，他要绿苹果，这个是选择，那时候我不要，我不爱吃这个苹果啊，我爱吃梨啊，走了。所以说我选了以后的话呢，上帝你得感激我，为什么呢？我要不选你想救我你都救不了，对不对？哎，我选了你你才救我的，这叫救恩可以拒绝。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不是经营教导，而是说呢， 我们信主不是说选出来的啊，不是说是让上帝感激我们的啊，也不是说救恩可以拒绝的啊，也不是说我们的能力超越了救恩的能力。我再说一遍哈，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不是说我们的能力超越救恩的能力啊，我们也不是信主的一个自我主张、自我发出、自我主题啊。那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错的哈，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一个蒙恩者呀，啊 ，We have been saved. It's a passive voice. It's not an active voice， 是吧？我们是被动者，我们是什么被动者呢？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中啊，而借着这个神的道所建立起来的信的一个蒙恩者。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是一个蒙恩者，是个 passive。是个被动的，我们是一个在神的恩典当中借着神的道而在我们心中所建立起来的信的蒙恩者啊。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配得这个神的恩典，我们也是一个无法拒绝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绝对无法拒绝。神说我要救你，就一定想方设法要救你啊，你就是当浪子我也让你回头哈，对吧？所以那么也许有人说了，说那信心既然是上帝赐的啊，认真听啊，那信心就一定一样大，要不然上帝不公平了，对吧？信心是上帝赐的吗？是。信心一样大吗？不是啊，绝对不是。那么为什么呢啊？信心是谁给的？神给的，主给的啊，主给我们信心。信心一样大吗？不一样大。信心可以加添吗？可以加添。信心可以求主帮助吗？可以求主帮助。门徒经常给耶稣说，主啊，我们信心不够，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使徒行传，对吧？哎，那这个使徒行传啊，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一个不是使徒行传，这个马可福音的哈，马可福音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被那个聋哑鬼给附着了，是吧？然后父亲带着他的孩子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就说他我的孩子，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被聋哑鬼给附了，有时候鬼把他扔在火里边，有时候鬼把他扔在水里边，想灭他，是吧？他说我把孩子带到你的门徒那儿，门徒啊，技术不够高明，赶不出去啊，所以你要能做点什么，你给我帮帮忙吧。耶稣说，不是说我能做点什么，你若能信，在信的人什么凡事都能。这个父亲很聪明，他立刻大声什么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是吧？所以说信心的加添是主来帮助的。所以耶稣立刻就斥责那鬼，你这聋哑的鬼出来啊，不要在害着孩子了啊！这聋哑鬼还不舍出来，他出来之前他还什么糟践这孩子哈、啊，然后又抽风又抽筋又吐沫嘴上啊，翻白眼儿，完了以后呢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孩子死了一样，大人众人多半都说这个孩子什么死了，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什么，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了，是吧？扶起来了，和这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所以，信心可以加添啊。那么信心怎么大？就是我们的，我们知道，刚才我说了，信心是耶稣基督啊，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所以，我们信心的大小在乎什么呢？在乎你敬畏神、认识神，以及和神所建立的关系的程度上面。我再说一遍哈，信心的大小在乎你啊敬畏神、认识神以及和神所建立的关系的紧密的程度上啊。你和神越亲密，建立关系越亲密，你越认识神，你越有信心。信心的本身始于基督，信心的产生是神的恩典的结果。那么这个恩典的媒介，它有个媒介是什么呢？我再说一遍啊，那么信心 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有的，始于基督。信息的产生呢，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恩典的媒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现在我们提到了神的道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啊。以道建立信仰 ，build your faith in the word 啊，这是第二个问题。以道建立信仰。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信心的产生是神的恩典，我们这个神的恩典的这种媒介是上帝的道啊。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啊？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我就是道路的那个道，对吧？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是吧，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道。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这个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道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吧，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不以，如果有人愿意听啊这个神迹，那你像上一个专门坑人的那个讲到那儿去听去啊。如果有人用感情感化人啊，来让人用感情来吸引人的话呢，那你像这个灵派那里边，大家这个灵跳舞跳起来以后，浑身上下都啊竖筋活血啊，我们不以神迹去吸引人，也不以感情来这个来迷惑人啊，我们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是用什么呢？是用神的道来建立神的子民啊。感情只能麻醉人，就好像你吸大烟似的，麻醉浑身很舒服，是吧？那么我们用神的道来建立上帝的孩子，这是纯正的啊。那么神的道是从哪里来的呢？神的道你怎么来的呢？圣经说啊，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是吧？听道啊。那么信心从哪里来啊？从神的道来的。那么神的道是什么呢？神的道就是神自己，对吧？就是上帝自己，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在建立在上帝的道层面上的。这个一定要啊，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上帝的道上面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得救的根本就是神的恩典，得救的过程对于人来说他的本分是什么呢？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是吧？原来不信主的时候那个成见，所有的成见把它放掉，匍匐在神的大能底下。这个时候你放下自己的成见了，你匍匐在神的大能底下了，你才能看见信心背后那个基础，乃是神把信心赐下来，并且借着道产生了我们的信仰。只有这样才能看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之所以相信神，是因为神把能信的这个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一点骄傲的本钱都没有啊。那么我们能产生信心，就是因为神的道在我心中啊扎根、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啊。这是因为神在我心里边道产生了建立信心的可能性，正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里面很深的，你怎么来领受这个栽种的道啊？怎么来领受救你灵魂的道啊？要存什么样的心啊？温柔的心。什么叫温柔的心啊？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到美国以后都会种菜种瓜了，是吧？哎，你种菜籽的时候，种瓜籽的时候，那么你得先把土给什么松松，是吧？松好它，完了以后种进去，施肥浇水扎根发芽， 长大开花结果，对吧？神的道叫生命之道，就这个种子是个道，道的种子它是有生命的，对吧？神把这个种子词放里边去了，放哪去了？放你里边去了啊！放你里边去后呢，你说我不要这个道，这种子不消化，是吧？这个我消化力不好啊，那我就不浇水，我不让它发芽啊。但是如果说呢，你愿意让我松开我的土啊，我不拒绝这个道啊，我松开了。道，生命之道来了，我赶紧的多的喝点水哈、啊，让它这赶紧发芽、生长、长大、开花。结果这个道就是信心产生出来了，明白吧？哎，是这个意思哈、啊。这叫做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你看他说的多栩栩如生，栽种的是吧？哎，然后呢，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嘛啊！圣灵的感动，圣灵声音是绝对微小的，圣经说非常温柔的，哎，不要消灭它哈。你说我就用硬的心，我就不信，哎，你不是说你在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了吗？哎，你预定好了我不信，谁告诉你预定好你了？但是预定好不得救的那是啥？所以说我们要领受，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道乃是生命之道啊。我再说一遍，道，道可道，生命之道，不是非常道啊。所以我们要这样想到神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松我们的土呢？降服在神面前，还是我这个土话，就说主啊我不行你行，对吧？你这样祷告，就主啊我不行你行，求你松开我的土，打开我的心门。当你称主为主的时候，这第一点你就把自己放弃了。如果说我称主为主，我自己还是做主，那不叫撒谎吗？对吧？哈，哎，称主为主，主在我的一生，我诚诚实实对于这个神啊，来降服在神面前。好，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啊，是因为我的信心啊，而产生了对神的这种仰望。那么这个信心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说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的自信心啊，自信心你把它发展到多大，你肯定要偏，不会连于真理。我再说一遍，自信心发展的不管你多么大，不会连于上帝的真理，不会连于上帝的永恒，也不会连于上帝的真实啊。所以说只有把我们的信心向神开放，我们在神面前相信主啊你是我的主，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连于永恒，和神连在一起，这样的信心才能和永恒发生关系。你和永恒发生关系了，那么永恒的神就向你开放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赐给你更多的亮光，明白更多上帝的奥秘。这就是圣经说属灵的人什么参透万事，连神的奥秘也参透了。所以上帝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一个源泉啊！你尽管去取，但是要凭着信心去取。所以说当我们在神面前降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哦，原来我们的信，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信被称为义的。而圣经上说只有义人才能进天国，只有义人才能够得到永生。罗马书1:17说什么？义人什么来着？必因信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用他的道建立起了我们的信仰。第一点啊，用他的道建立起了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么当我们扎根基督磐石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以道建立我们的信仰啊，完完全全相信神是永远不会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一位全能全知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一位真理的神，一位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预定好了他所有的创立世界以后的计划的神，一位在创立世界以后又主宰着历史的进程的神，绝对不会做错事的。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这个公义，他的慈爱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当我们想到我们所敬畏的神是这位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敬畏，何等的谦卑，何等的不配。他称我们为兄弟，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兄弟，我们是他的肢体。所以说当我们用神给我们的他绝对的诚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是人类整个人类社会唯一的真理，而是这样的启示才能够建立我们纯正的信仰，没有偏没有邪，不是建立在神迹上，不是建立在这个什么这个想象里面的，也不是建立在感情上，不是建立在每一个人他的经历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面的纯正的信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说绝了。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心神，你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你在我们心中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的信仰得以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不配，所有的不信的罪，所有的怀疑的罪，所有软弱的罪，都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赦免我们，让我们从今以后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来听你的吩咐，来做你最喜悦的事情，来得到你给我们话语的安慰，求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